好，欢迎翻到嚟我每个礼拜嘅 Format Otter Channel。今个礼拜咧，又系碌啲朋友卡嘅时候噶啦。咁啊，请咗都算系多年老朋友啦，识咗你有冇十年啦？识咗你，好似冇啊，应该 有啊嘛，我唔知道。 我2003年嗰时系嗰时就集编辑系阿福。咁嗰時你應該都喺日本書做緊啦，嗰時2003年 做緊嘅，我應該係係咯，我係比個福田更加早之前去到嗰間公司度做噶嘛。 跟住阿福唔做就係你接手做孭我只鍋噶嘛。跟住我喺日本嗰段時間，基本上你係放羊吃草，有我亂咁 嚟啊。冇錯，遊牧 啊，遊牧啊， 放牧。 係啦 ，Seven 咧，嗱今咁樣等 Seven 嚟咧，就講下女神轉生啦。佢今年都幾多女神轉生喎，今年嗱。只 game 啦 ，Jeffrey Survivor 啦，動畫化，跟住《真女神轉生4》等咗10年啦，再加埋舊年嗰套《Persona 4》，都算幾密喎。 係啊，我隔半年又有新動畫，誒咁快嘅。 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少數喺即係呢個日系 RPG 嚟講都算係仲係十分活躍嘅，冇錯啦，係一個 title 嚟，所以我覺得。是值得繼續 run 落去。 唔係佢係分咗好多個分支喺度嘅，即係唔單止係女神轉生。 有幾多個分支咧？做嗰套先。嗱，真女神女神轉生係啦，一定要講嘅。 管家嘅 管家嘅只出咗一集嘅啫。跟住真女神轉生，真女神轉嘅係一係同一係譜啦。 係 就出四集，出咗4集而家。跟住就係 Persona 系譜，就開曬女神移民錄嘅。臨尾第3集開始就冇咗女神，冇咗個中漢字，就淨係叫 Persona。然後佢仲一大堆就叫咩魔神轉生啊，卡拉卡拉一大堆嘅， 係啦， 即係試水温嗰啲 嚟。係啊， 跟住另外仲有惡魔召喚師啦，惡魔召喚師係啦，頭嗰兩集啦，跟住佢又分咗家，咁又變成咗係啦，佢又會有一個係一個國業雷堂系列咁樣咯。係啊，其實成個 series 都好大個。 仲有嗰手提機其實出咗幾隻嘅，例如話而家 Devil Child 系列啦。跟住 Devil Survivor 系列咧，同印象好似仲有冇咧？ 另外有一隻女神轉身 Strange Journey 咧，其實嗰隻又唔係話擺做喺本家嗰度，都叫做係外傳咯，佢係獨立一隻咁樣。 呢隻 game 同埋當年嘅女神轉身，亦係屬於叫做幾曖昧嘅一隻作品。佢既唔係轉本轉系列，但又未係一個獨立系列嗰種啊。 係冇錯。 一種曖昧地唔知道， 即係算1.5。 佢喺個定位幾尷尬嘅，因為佢個風格同埋遊戲個玩法咧係走本傳路線嘅，但喺本傳個本傳個劇本啊時間軸又有啲似喎，即係例如話《真女神四》咧嗰啲敵人咧，佢嗰件強化服咧就係Shannon 嗰件主角著嗰件衫嚟嘅， 係啦，嗰個水桶裝。 水桶裝而《真女神轉身》理論上就係《真女神轉身》嘅前傳。是一個很奇怪的，你話佢本家佢又不似，但係話佢係唔係本家咧，佢又有好多牽絲銀縷嘅關係。 但係不嬲，因為佢個真女神轉身系列都是喜歡呢一種咁嘅玩法咯，即係可能我出一隻出嚟，哦，可能同另一個嘢會有 linkage 嘅咁樣，咁好似你頭先講 Eve 啦，之後其實係同有 Persona 係有聯繫噶嘛，係啦，咁呢一隻跟住有呢個水桶裝又可以連到去一個真女神四嗰度咁樣咯，係啊，所以其實佢哋又可能中意咁樣互啲設定互相穿插啊咁樣，係一個特色嚟。 其實都幾龐大系列，不過真係叫能夠算系列成功系列啦。其實數嚟數去真係其實本家我覺得不算成功的，尤其是真女神轉生三是賴了東西的。 我覺得他太大貪，係啦，即係佢會覺得所有喜歡日本 RPG 的人都最喜歡佢呢隻 game， 呢個想法 是 錯的。 我覺得就係真女神轉生三最大的失敗就是一個其實睇你初初玩你會不好覺，應該咁講做 beta test 嗰時你會不覺，但真係實際玩就會好覺就係、是。屬性命中攻擊加一，而呢個雞是無限制。 咁又唔係嘅，即係最多咪兩倍咯。但係不過佢因為你兩倍嘅時候，佢已經全部都係 critical 嘅關係啦。 佢就不斷 critical 咗邊真女神試過就係、是、你，我試過就啱嗱，不幸就係、是、如果你同你啲國族魔啱好都係嗰一堆屬性，而啱好行嗰條獸係一堆嗰啲敵人嘅話。你可以對方只要快一步出了 credit 的話，你可以完全喐都不喐就被全滅的。 我覺得屬性的話你都仲有得 叫做學精，即係可能今次呢、這個迷宮啲人全部用火嘅，你 避開曬， 你可以避開曬、啊，但係你 bad attack 嗰啲冇得避噶嘛 ，bad attack 先係最慘嘅。 係係啊 ，bad attack 跟住屬性攻擊，咁你無啦死咗。所以今次真後嚟佢真三改版咧，已經修正咗呢個問題啦。然後以後所有阿特拉斯系嘅 game 即係真女神系嘅 game 啦，即係依個系統啊，所有屬性攻擊全部都係最到街嘅啫。 嗯， 俾著頂著你兩彎咯，有一句兩彎，你兩彎未必死得去噶嘛，除非你對福利福利係即死屬性嘅啫。 嗯，不過其實我覺得 Plus Turn 呢個系統係有啲好處嘅，即係佢始終都係要你好熟呢一隻 game 咯，唔似其他即係最近嗰啲RPG 咁，其實哦唔夠打啊升 level 啦，係啊用物理打佢啦咁樣。 咁真都咁真女神都係升 level 嘅，因為你唔升 level 嘅話，你中魔球就溝唔出嚟。 但係就算有陣時升 level 都，你一定要知道。 即係盲打咯，即係你就算夠 level 嘅話，你都要即係有技術，即係你要知識熟悉嗰個系統去掌握翻個打法先。嗯， 冇錯啦，就係咁樣。 真女神四啦，即係講下今啱啱出啦。依個 game 首一批十幾萬賣曬，跟住第二個禮拜得翻萬幾，啲人話跌 game 冇啊，梗係跌啦，冇 game 出面，冇 game 賣。因為而家始終你如果啲 warm 帶嘅話咧，做得比較慢啊，你唔似前光碟係咁白白印啊嘛，係慢啲。咁玩我自己玩過啦，你嗱作為一個老玩家，如果點先真女神四 嚇？我覺得幾好啊，唔錯。不過點講咧？基本上我覺得分開兩部分啦。第一部分佢嗰啲氣氛，我覺得佢做得翻以前超人年代嗰啲感覺咯，即係嗰啲屈屈澀澀啊，係啦，嗰一種感覺我覺得幾好嘅。即係睇你，如果你係可能玩開 Persona 之後先玩真女神咧，可能未必會受得到依一種氣氛。 其實調翻轉係咪因為 room 帶嘅關係，所以個氣氛比較相似？ 應該 即係個規格上問題。 唔使撈碟，效果已經好多。 唔使撈碟係一個一個叫咩咧？一個媒體嘅好處啫，即係佢嗰種可能即係一個人打啊，依同伴好似冇乜，即係同你好生愛嗰種咁嘅感覺咧，即係嗰種咁嘅壓迫感係有喺度咯。 佢保留咗真女神傳統嗰種好陰沉啊嘅末世感覺啊。一開頭喺個主角喺嗰個村莊喺個城即係古堡嗰度，跟住去咗異世界嘅入東京。 嗯， 即係嗰種嘢就係覺得係成個世係真末日真應該真女神三之後嘅世界感覺。 嗯，即係佢雖然我始終都係覺得真女神三嗰種氣氛係最好嘅，但係不過依一種我都覺得唔錯咯，係啊，依一種就似一二咯，係啦。 係咯，同埋佢一來真係今次能夠大好似得六隻，係六隻，好似大四隻啫，四隻六隻啊，我記得佢主角 四隻，係。 佢帶四人小隊啦，以前六隻啦，咁四人小隊咧就因為始終畫面細啊，畫面細擺唔到咁多隻，咁佢四人小隊其實相對嚟講係比較簡單啲嘅，同埋成個系統我覺得係好刻意嘅簡化，首先就冇咗個好黑我憎嘅月光系統。 就是、哦，但係正常嚟講，越煩先就係越好噶嘛。 但問題就係依然太煩啦。煩到有種叫做咩？你即係趕客啊！即係以前真女神三咧就完全係 support 啲 core 先中意咁， 即係我哋依真女神 fans 玩開十年廿年咁樣，差唔多咯，都係咪都？ 即係你玩開真女神如果系列嘅話，你明白。但係對於啲 persona 年代嚟嘅話，嗰啲咧，你會好辛苦玩得，你會真係有真係有種嗌救命嘅感覺。 之後嗰啲就會好慘噶啦。 係啊，始終我都覺得真女神唔係真女神三，始終喺日本 RPG 嚟講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 feel。 在一個講求包裝的遊戲年代咧，佢揾個單車富男做男主角咧，其實真係我第一次看個封面就係、是、你講客車都唔係咁樣嘛，即係擺明居馬就叫你冇，即係我唔係話叫你盲或者富， 詭異咯， 你至少你唔好俾個完全睇嚟去，即係你完全不上，即係唔上個男角啊！即係我覺得你話要你去到好似Persona 系列咁啊，番長啊、鬼太郎啊、火腿子嗰種。嗰種擺明包裝嘅，我係即係講真，依個年頭，你點去包裝㗎？我覺得冇所謂嘅，但係你都唔好咁難睇。依個咧係其實隻 game 會賴嘢嘅地方就係、是，對一啲唔玩開真女神嘅人嚟講，一睇見個封面都唔開胃啦。啲玩開真女神，即係玩得嗱 Persona 系列嘅人入嚟，俾你個屬性系統兩嘢搞殘咗，跟住冇心機啦。 所以我覺得咪就係即係又係期待嘅問題咯，即係呢個大家嘅落差係有分別咯。 結果搞十年都唔敢出嚟咯。今次係之前水桶人 即係 game 評價唔錯啦，唔係話好啦，但係佢評價算係唔錯咯，就係跟住去到今次就用 3DS 個，佢真係走翻有少少當年 PS2 嘅感覺，因為始終 3DS 個機能比較強，佢可以做翻接近 當年 PS2 嗰種畫面。 嗯嗯。 同埋最緊要就係今次首先就冇咗以前主角嘅屬性唔可以同某啲用魔溝通嘅限制啦。以前呢個真女神三之前都係有呢個麻煩嘢嘅。你一走咗某一個屬性嘅話咧，而家可唔可以硬打噶啦？第二，好似冇咗子彈，子彈冇咗子彈數量。 子彈以前有冇？我唔記得咗 String Journey 有冇啦，我唔係好記得。 String Journey 好似都好似冇 ，String Journey 即係可以拉距離打啲咁樣嘅話。 唔係啊，係計數量啊，即係話你肥咗幾多發就冇 咗。係咯係咯，即係逼你埋身咯。 唔係，但係其實子彈依個 system 其實都 OK 有趣嘅，因為你唔同子彈有唔同嘅能力噶嘛，即係譬如一個睡眠彈啊，一個麻痹彈啊咁樣，係啊。 佢有咗屬性，佢屬性呢個我覺得啱嘅，因為尤其是主角本身，佢除佢因為主角你本身佢冇嗰種佢雖然話佢可以喺呢種魔度學到啲魔法，但係其實佢因為得嗰六個格用加進就冇噶嘛，咁你可以用子彈補翻一啲你話啲屬性魔法， 重心反而喺做魔度嘅， 做魔一定做魔噶啦， 即係個主角都係即係負責即係幫我做魔去。 主角嘅重要就係 自發 嘅 咯， 主角咧就最緊要就係學咗行路補 MP， 跟住又肯旁補血，因為今次防具咧唔係加強防御啊，加 HP 嘅。如果你一路行路補 MP 咯，唔係嘅話你行下嗱你好快冇曬嘅，你補血啊嘛。同埋今次因為頭先講過啦。屬性咧就兩槍嘅，即係話你就算全部主角都集中攻嘅屬性咧，最多攻係兩槍。但有嘢咧，我覺得係對，又係簡化咗嘅，就係、是、大佬通常攻擊兩至三次。但係咧，如果大佬不幸地一啱佢攻擊咧，就中咗你嘅屬性防禦嘅話咧，咁硬扣一次，即係話嗰槍佢冇咗啦。我試過打一次打嗰個 Terminal 嘅一隻首領咧，佢用散彈槍嘅。啱好我其中一隻重魔咧就對散彈槍槍擊有耐屬性，結果咧佢射我咧，佢就 cancel 咗嗰次，結果佢嗰彎就唔使做，結果就跟住咧我係咁用火，係咁用燒佢 weak point， 結果係狂屈佢嘅。 所以咪就係又翻翻去嗰個咯，所以你係要知道你要點打咁樣咯，唔係就係一味勝利服，冇錯啦，不嬲都係呢個 serious 嘅。 即係如果你亂打嘅話，就辛苦咯。 佢個 auto pay game 就係自殺嘅，等於同埋一個好重要嘅，我覺得係真係好重要，就係、是、可以教難易度，死第二次嘅話， 咁有趣嘅，係啊，你知教可以教難易度， 真女神要嘅。 咦，有啲咁得意嘅嘢？ 唔係，始終咧，佢係一隻即係 level one， 你撞到 level one 嘅流羅，佢你 level 十嘅話，佢都可以一夜打你一半 HP 的話咧。 係啊，尤其是佢最麻煩就係你一路溝中魔咧，有時佢有時咧溝中魔要俾扣 HP 啊、扣 MP 咁樣扣下扣下，你扣一下唔記得補嘅話咧，你就隨打嘢噶啦。 OK， 同埋早期應該咁講啊，你早期你中魔早期咧，你屬性魔法唔夠多嘅話咧，你好容易真係無啦啦就撞嗰只就真係俾佢扣死咗。今次佢嘅好處就係佢以前咧一死咗真係死咗噶啦，你唔該請 save point 再嚟。今次又可以俾錢嘅，你俾錢復活。 係啊，今集啲錢其實都幾緊要咯。 佢今次取消咗打怪可以賺錢喎，以前 marker 係要打怪先攞到噶嘛。 以前全部都係噶嘛，所以今次都幾麻煩。通常就變成咗一個強度啦，大家都傾完偈問佢攞完錢之後就殺死佢啦。 係啦、啊，呢、這個 有被逼做強度。 係啦、啊，好慘。 今次佢個 Apple 即係佢嗰個即係主角個電腦系統咧，可以裝 app 嘅。咁其中一個 app 就係可以同眾魔攞錢。當然啦，係指你手上已經有嗰隻重魔，即係例如話，我有咗啊南瓜，有咗啊南瓜頭，咁見到南瓜頭嘅話，你係可以用依方法輪去攞錢嘅，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就 其實唔使嘅，其實你唔識佢，佢都可以。 可以咩？我通常 係啊，唔識佢你都可以問佢攞錢咯，係啦，咁佢 random 會俾錢你，有陣時佢俾下會發爛渣咁樣咯。 通常問佢兩次咯，兩次就發爛。 係啊，冇錯。 我就通常就係、是錢反而唔係太重要啊，反而我最主要就係合體，不斷合體。因為 game 係 重心嚟噶嘛，呢個 係啊，你唔靠合體嘅話咧，你係 合嗰嘢嘅隻重魔好過另 一 個強。 佢今次一重魔都可以升 level， 你就冇咁大鑊咯。同埋今次但係有嗰句咯，當你升到 level 時咧，攞唔攞合體咧，你就好 翻翻 level 一啦，咁樣 就唔係啊。例如話即係 level 本身只 level 係最高本來十五嘅，升到 level 十八嘅話，你攞只 level 十八嘅重魔合體只另一隻 level 十八重魔，值唔值得咧？即係你係幾合煩嘅，其實我覺得係。 不過其實我覺得。 點講咧？你惡魔依家嘢咧 level 好難睇嘅，即係有陣時候你都要睇翻佢能力，未必就係單單睇 level 咯。level 其實只不過係限制咗你個你可唔可以召喚到佢出嚟咁解嘅啫。 都 係 啊， 係。同埋最緊要就係睇個屬性，即係一屬性裂，即係如果見到佢一抽咗藥嘅話，你就千萬唔好用。係 啦，即係譬如哦，你物理你用物理，你用拳頭打人已經好勁噶啦，咁你再 call 幾隻拳頭打人嘅都冇乜意思啦，咁你不如整幾隻魔法嘢出嚟、嗯，基本上應該係要向呢個方向睇。 分散投資啦，即 係冇錯啦。 因為佢最緊要就係佢係真係因為女神系列同 Apple RPG 唔同，就係、是、真係屬性決定性決定一切嘅。你針對都 咁，我入你個重心喺呢度喎。係 啊， 即係 針對屬性嘅話咧，你可以打 佢 拳高打成三四個 level 嘅大佬、嗯。但係屬性唔啱嘅話咧，你可以俾卒仔搞到你雞毛鴨皮。 好賤 啫，好賤㗎。好啲嘢，今次佢有個 app 咧裝咗之後咧，主角係會針對屬性打嘅，即係話例如話主角手支槍有火焰效果嘅話咧，對只怪獸係有對怪物係有火焰弱點嘅話，佢就會用火焰打。 嗯，同埋我覺得今集其實我會覺得即係可以初心者可以入到門嘅一個原因就係有 download content。 真啦。其實 download content 我真係我只 download 淨係 download 咗個免費版嘅，其實收費版係點嘅？ 收費版有幾隻嘅，有啲又捧衫咯，有啲係 mission 咁樣咯，係啦。咁 mission 有啲係大量金錢啊，或者大量係啦，大量經驗值嗰類咁樣嘅嘢咯。即係依啲其實係幫到手咯。雖然我自己個人嚟講就不太喜歡，即係好似 FE 咁樣咯。 周傑勁啊，好似。 不過我覺得作為單人玩遊戲，我覺得冇乜所謂嘅。 你可以咁樣講嘅，即係我覺得又係個人嘅觀感問題咯。即係我覺得，我點解玩一隻咁難玩嘅 game 就係因為我玩得掂啊嘛，新手玩唔掂啊嘛，係啊。點知跟住原來新手哦，俾幾百 yen 又已經打得勁過我嘅咁樣。 即係咁樣講輸咗。 係啦，即係跟不過另外一方面睇，其實而家即係以前嗰啲 online game 啊、MMO 啊，全部都係咁噶啦。 係啊 係啊，玩 夠時間 game 你 俾錢經驗值咯。 冇錯啦，係啦。 咁都點？因為有時。對於俾新手入門嚟講，我都無可厚非嘅。你始終你唔可能永遠都係叫 support 嗰十零廿萬嘅恩女神 fans 嘅大佬。 咁話曬都成廿年啦，批 fans 都會老嘅大佬。 有冇廿年啊？一九九零年 十幾年啦，起碼 有啦。一九可以恩女神係一九九零年嘅遊戲。 總之超人嘅。 红白机都有啊，红白机已经有。 我有红白机啊，红 白机嗰两只系女神转身，唔系真女神转身。 哦，女神转身 ，OK 系。 系啊，咁就应该真系廿超过廿年啦。 嗯，系啦，如果你计埋真女神转身，唔系，如果计埋女神转身，就系红白机年代嘅 廿年啦。即係超過廿年老遊戲， 係咯，佢算係叫做在座嗰幾位都年輕，都唔年輕啦嘛，即係唔計我 翻。真係咁講嘢真係 唔好意思啊！ 即係真女神系列啦，即係佢喺幾隻叫老牌，即係超過廿年歷史老牌遊戲，佢算係叫做 keep 得幾好。佢本尊啊係 keep 得幾好嘅，走樣係比較少嘅，因為出得廿年出咗四集。 因為大家都不預計第三集之後會仲有嘛， 但係賴咗嘢啊嘛，同埋 Persona 即係Persona 咧， 佢有新嘅系列 咧。其實佢之後發展都好幾隻都揾到錢。 係咯，我都唔即係唔預佢本尊會兵大搞喎。 嗱，佢惡魔召喚師系列出咗兩隻惡魔召喚師啦，跟住另一隻就續集啦，兩隻嘅，跟住甲雷堂系列就出咗兩集。 兩集。 兩集即四集，嚴格嚟講四集啦。 嗯、 然後 Persona 四集，而且再唔及唔計埋嗰啲咩 Golden 啊嗰啲咁嘅 K 卡嘢， 仲有 Devil Survivor 係啊，即係復活 嗰啲都揾到錢噶嘛， 係啊，得㗎。嗱，佢 Devil Survivor 咁樣，即係我拆開講下啦。啱啱動畫化，你有睇到先呢套？ 啊 ，sorry， 我冇睇。 呢套其實我當初睇見，雖然話按誠意，依度因為佢係拍Persona 四係大受好評啦。 嗯、 但係今次我其實幾痛苦睇見佢。要將一隻 RPG 遊戲十三集內拍完， 哇！ 緊 湊喎，真係其實 有病 嘅 大佬， 啲卡到人咁講法。 啲網絡啲友話 cut 左 cut 右 cut 有乜有問，我心諗唔 cut 你點拍啊？十三集咋大佬，廿集都問水啦。 啊，即係或者做最重心嘅嘢去講咯，唯有冇辦法噶啦。 唔係，就算你當之 好多嘢都犧牲，即係少少節嗰啲物體係咯。 就算舊年 P4 啊，佢舊年前嘅 P4，Persona 四 ，Persona 四啱啱兩一年前啦，啱啱六月咯。 系啦，就年 P4 咁樣，佢都係佢都將嗰啲 Camille 嘅角色盡量壓縮啦，即係例如一集入面三四個角色一齊攻略嗰啲，唔係嘅話你廿五集其實都好濛水。佢、仲要將真 ending 擺埋喺個Blu-ray 特典度喎。 逢新 game 改編到動畫，一定係會有啲問題嘅啦。 一定 RPG 好啲嘅。Persona 四相對嚟講，佢個劇本情其實冇咁濃密，同埋時間長啊嘛。但相對嚟講，你話今次 Devil's Survivor 二咁樣，係啊，喺遊戲裏面係七日啊。問題就係太 你唔可以用兩集嚟到講一日啊嘛。 佢有少 啲條太犀利 啊！所以而家咪講係咯，結果一日一集咯。之前嗰度佢第三日咧係用第三佢星期第三日啊，用咗三集講，結果而家一日一集喺講起咯。咁最後啦，啱好錄音一刻就做第十一集，結果就快就一日全派便當全軍派曬死剩主角嗰件，我都唔知點算。雖然喺依個 game， 我覺得佢最後都係全員套便當嘅， 翻嚟拎住。 突然間一集表副嘢我 又唔係真女神，我覺得佢死人其實真女神因為佢要係其實死，我覺得死派便當其實唔意外嘅，佢係幾重手嘅派得。 其實我覺得你最近啲即係 Persona 又好啊，或者《歌劇旅行》又好，依方面已經好咗嘅咯。我覺得即係其實我覺得領便當依家嘢唔緊要，最慘就係咧，好似一個真女神。本家系列咁樣咧，你明明同你嗰個人好 friend 噶嘛，跟住就會即係你一定要同佢反面咁樣，即係 light 啊，即係 low 啊，或者 chaos 嗰啲咁嘅屬性咧，即係依個其實唔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其實比較屈咯呢一樣嘢。 咁所以今次真女都有嘅，真女神四有翻三個嗱，我初初其實好我個人嘅 low chaos 同埋 neutral 三個屬性，三個結局係有嘅，但係好妙嘅就係、是。我因為我未玩到啦，我只玩我只睇翻啲資料咧。Neutral 好似係你要其中過咗其中一個即係 low 或者 chaos 攞過咗你先可以去到嘅。我記得好似咁樣嘅。 即係要二周目。 係啊，二周目。同埋咧就只有 neutral 係有女主角。Law 係 Law 同埋 Charles 都係男角。 好似隱藏 ending 咁樣 好似。所以我當初睇我哋咧，哇！你而家唔係要更正就係、是、首先。Law 嗰個男 Law 系嘅男角咧，配音神谷浩史 ，Carlos 嘅配音係小西克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呢、這個唔係 Law 同 Carlos 嘅分嘅選擇，係公同受嘅選擇。你係公嘅話，神谷浩史受嘅小西克行 多咗啦。 如果女王屬性咪小 Neutral 咯，達成美雪。咁就係咁樣。哎呀，你根本上擺明玩呢樣嘢啫嘛。你話聲優睇見就，我當一開頭玩只 game， 我一開頭一聽配音。得噶啦，你都得噶啦， 即係變咗攻略聲優，唔係攻略個 game。 係啊，咁啱嘅，咁依年頭諗下 Persona 四，佢冇 Persona 四咁偶像化咯，因為 Persona 四真係 Persona 係偶像係走個 聲優路線啊， 佢走個成聲優路線添啦。但係去到真女神四，佢有當然要玩得呢個近期都幾老，呢個叫做死聲優控先會知道近嘅話，啲死聲優係你對於佢兩位喺 BLCD 裏面嗰啲往績有了解先知道近係好似喺邊度嘅。 OK， 咁 anyway 啦，不過我自己覺得而家依隻真女神四都有啲不太好嘅地方咯，係啦，即係譬如話移動方面啦，我自己其實唔係好中意依隻 game 嗰、那個。移動方式，我唔知點解咧，你想即系咧走上去高地勢或者捐落去山窿咧，我要望上或者望落咯。 依、這個係嘅，我有時成日都係留睇唔到啊。 係啊，同埋咧，因為佢已經轉咗做依個symbol人間咧，咁你唔可以再擺低個手掣去做其他嘢，係啦。咁依敵人又衝得嚟，又衝得快喎，係啦。一衝過嚟，你唔劈佢嘅話咧，咁入咗去咧。咁就好容易就會係俾人先制攻擊。 先制攻擊就係一，首先就係你劈佢失手俾埋嚟，然後 又或者你冇劈到佢咁樣係啦，又 唔係正面撞佢都冇，正面撞佢冇事嘅。 正面撞佢間唔中都撞到嘅喎。 正面撞佢就間唔中，但一般嚟講正面撞佢冇事。通常咧會俾人敵人先制就係一俾人喺背俾人背打背脊。二，你斬佢失手俾埋你，依兩種情況最多。 即係雖然我覺得依一隻 game 斬佢，即係嗰個命中率已經係比個 Persona 四為高噶啦，但係不過即係始終都係好，其實都係幾麻煩嘅一件事。 唔係，因為個畫面細，你好難掌握到你同佢嘅距離，就係你要好耐先慢慢掌握到你把劍嗰個 事情。唔係，冇錯，冇錯，你嗰個視點你校到最遠咧，其實你望到嗰個主角都係好近噶嘛，係啊，所以其實都係斬嗰方面好麻煩。你反而 random account 我放。 我放低個頭掣，佢點都唔會有敵人走過嚟咁樣，係啦。 以前傳統係你只要唔喐嘅話，step by step 你唔喐佢嘅話，敵人係唔埋你噶嘛。 所以我覺得係咯，就係、是、依方面移動上嚟比較麻煩啲咯。嗯。 但佢依樣嘢就係多咗比較動作性，多少少動作性要素啦，雖然唔係好多。 嗯。 同埋佢開頭個迷宮啊，佢上下佢真係比較麻煩，我覺得係見唔到啲路啊。即係例如話，你有條路嘅話咧，你如果唔留意個物嗰個感嘆號嘅話咧，你係會發現唔到有條路或者有嘢攞嘅。 唔係有陣時咧，佢已經話 scan 完之後咧，你見到個感嘆號，跟住你行到去，咦唔見咗嘅，跟住你要揾一餐咁樣。 因為有時嘅感嘆號唔係有路，係指例如話掘嘢啊，嗰啲揭卡嘢應該嘢。有時揾啊揾餐懵啊，有時都感嘆號我周圍揾又揾去。 係啊，望嚟望去咁樣。 我望嚟望去之後，敵人就衝埋嚟喐你喎。 係啦，冇錯啦，依啲 頭先個問題 啊， 比較麻煩啲咯，係啦。 但係依個麻煩我都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始終如果我冇已經難度已經好低嘅啦，再低嘅話就 同埋其實我諗而家依個年頭都唔會太興 random account， 所以先 random account， 所以先再呢啲嘢。 太傳統啦嘛，始終 太老式啩。 係咯， 係啊。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依個原因，即係反正有少少。 唔係因為其實而家啲人。即係打 RPG 咧，可能覺得random encounter 咧係見唔到啲敵人咧，我唔知道。即係有啲又想衝古仔啊，有啲又想儲 level 咧，有唔同嘅需要噶嘛。即係唔係話大家都想打同一個數量嘅敵人啊嘛。咁如果我作咗一啲敵人見得到嘅，我中意打就打，唔打就避開佢，係啦，咁就係啦，即係俾大家有得揀咁樣咯，係啦。 依個最好就係、是。有時咧，當你彈潤糧住嗰時候咧，你係可以撇 有乜扭太避開曬佢，係啦，冇錯。咁另外仲有一個我不太喜歡嘅，就係佢請外援嚟到去設計嗰啲惡魔咯，係啦。 今次 唔係金子啊， 今次都有金子，但係仲有其他人咯。因為佢印象中佢今次依幾年嚟， 我見呢一隻 game 其實都係。我不敢肯定完全沒有，因為我沒有打到他很厚，但不過我見其實 絕大部分都是用舊貨，即是、都是用可能惡魔召喚師年代、啊、又或者 Persona 即是舊那隻、啊嗯、那些設計，新那些真的很少見，還有新那些其實現在都是用請外援、啊、請那些、設計蒙面超人那些怪獸那些人、啊、來到去搞定， 好像、Jeff Survivor 其中一個北斗七星是鬼頭莫雲設計的， 對，那類其實我覺得怎麼說呢、我不敢說它不漂亮，但不過不是 個 style 不夾，應該 沒錯啦， 風格完全即跟我所認知的其實是不相似， 沒錯啦，是啦，即是可能我可能誒點講咧，舊 fans 嘅執著啦，覺得金子嗰啲惡魔咧係嗰啲線條啊，好簡約啊，或者好好實淨啊、嗯。你反而嗰一種係即係而家見到嗰啲新惡魔啊，可能都真係似翻普通怪獸咁嘅 feel 咯，係、嗯、啦。你如果你相反你睇翻你 Persona 三四啊，雖然都係嗰啲 Persona 新嗰啲都係啊輔導自己畫翻，但係不過即係佢都係跟到。 金子 嗰種 style 嘅，所以我就唔係好明點解我要請攞一屆嚿錢嚟到去請外援，或一啲唔係好啱嘅重魔，嚟唔揾翻社內人嚟到畫咧？ 我覺得自從《真女神三》夜曲裡面加一個坦丁之後，我覺得有咩可以佢加我都唔會意外噶啦。 即係當係拉外人嘅， 唔係咁再兼明 咯。只可以講，我只可以咁樣理解。 因為始終佢依個系列嘅話咧，佢需要啲新，所以叫做新簽名啊。 真 係， 可能都係嘅。 唔係嘅話，你即係來去都嗰即係叫做糖水即係糖水滾糖魚滾嚟滾去都嗰班人嘅話咧，你好難吸收到新，因為始終。相對在、FF 或者 DQ 甚至、Tales 那類來說，它這個系列真的比較就算是我就算認為 Persona 系列都還是黑 core 向的，它不是說很大 FF 已經走曬樣啦， 就算怎麼走樣它還是叫做不是它走樣得來，它始終叫做什麼 sell 公眾向一般人向一般玩家會接受到的 style 走動畫風啊 kick cut 的東西，但 Persona 4我仍然覺得 即使是以我們老闆的標準，它仍然覺得是難的，相對來說是難的。 嗯， 咁一隻相對嚟講已經係難嘅遊戲，如果你冇辦法滾新嘅 game 去吸引嚟昆人嚟落水嘅話咧，就真係會真係死嘅遲早。事實上，我覺得係 P 三開始佢嗰、那個即係歐 俊嘅發咯，其 實 Persona 依個系列咧，佢真係吸引到一批新嘅 fans 嘅，所以佢就而家依個我覺得今次真女神四佢係要嘗試地以本家風格去更嗱係簡單化個系統，等一啲由 Persona 四嘅人回流過嚟。我覺得今次會賣得咁好賣，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真係吸引到好多 睇例如舊 年後期系列嗰啲人拉翻去本傳本家度， 佢就拉翻本即係舊其他延伸創作嘅人去翻翻本家。 其實我覺得可能再宏觀啲睇，可能其實嗰班人已經變成咗阿 Tolanso 嘅 fans， 而唔係單單一個 series 嘅 fans 咯。即係可能我之後阿 Tolanso 嘅 game 啊，佢都會幫襯啊咁樣。但係對間公司嚟講係好事啊，雖然嗰間冇公司係垃圾。 同埋依間公司佢真係好耐冇出過啲次人，因為最上上一次我最中，我覺得依間公司出嘅 game 幾正嗰個 Catherine。拍嗰只玩爸妈都，嗰只系玩到惨叫。 唔得，我玩完之后，我都系觉得，唉，智力游戏我都唔 系 好啱。 佢难啊难在就系、是，智力游戏我唔紧要，但系你同我玩计时嗰下先攞命，或者行错路，真系嘅。玩卡西尼你行错路就玩完。 系冇错 ，Action Pixel 系啊，你最好笑咧就系咧，你望住嗰啲 YouTube 片咧，望完之后。即係點過呢 係啊，痛苦㗎！ 因為啲人扭得太快啦。 好明嘅陷阱咯，話俾 佢好啲，佢好啲就係頭嗰七關，基本上咧，你只要睇一睇網上攻略咧，基本上過到嘅。因為大致上嗰條路線就彎就得㗎啦嘛。但係第八關咧 ，Wingdom 啊，你有命啦！即係我幾佩服咧，我有朋友爆咗機嘅，因為我係好怕玩呢啲 game， 我睇見覺得哇，過得到嘅，因為佢真係玩，即係 puzzle game 嚟嘅，但係只 game 係好過癮嘅。同埋隻 game 真係好邪，好騎呢咯！ 即時計算， 人間人生交叉點，人生交叉點嘥好。 係啦， 好啦，咁今個禮拜講真女神四，真女神四期扯一扯下扯下，本來諗住講係 Persona 嗰個真 ending 嘅。喂，講幾句啦，真係唔爭在啦。嗱，因為之前我喺另一個節目錄講過 Persona 嘅，咁嗰時佢個真 ending 未出，即係廿五集。 嗯、 你滿唔滿意先嗰個真 ending？ 啊，我覺得 OK 啊，都係啊，即係最起碼。點講齊齊整整咯，我覺得 係 啊， 即係補翻曬成個故仔嘅，即係最緊要就係補翻點解啊番長會攞到 persona 啦。係 啊，即係你話對於玩嗰啲人嚟講，咁梗係冇乜 impact 噶啦，因為都知噶啦。但係不過即係我覺得佢動畫版已經成輯嚟講，真係改編得唔錯噶啦。 佢係好完整啦，因為。原作本身極屬於叫做佢嗰個劇情分量唔係濃嗰種嚟嘅，即係唔係話壓縮得好濃嗰種 bling bling 咁轟你。 嗯。 同埋佢最緊要就係。一年將成個故事分咗12個月，咁你每個月派一劑，你好容易掌握到個時間啊。 嗯， 動遊戲佢時間分咗平均嘅話咧，動畫你就容易改編，所以其實係相對容易嘅。 佢 plot 都容易啲啦，即係佢計劃一個 但問題就係今次13集嘅《Devil Survivor 2》，你係冇辦法，因為佢原作劇情已經好濃縮、好壓縮嘅。 理論上就兩集一集咁去。 佢應該係半年翻，但係講真，有幾多套可以拗到半年翻啦？即係例如話， 係啊，一係佢冇位，一係個資金唔夠。 唔係電視製作公司壓力唔夠，拗唔到半，因為而家拗半年好痛苦㗎。有啲番係明明應該係可以拍半年嘅，或者季一季翻。 電視台唔俾啊嘛， 電視台拗唔到啦，即係。所以勾得到其實算好嘢，有啲13集嘅收工，不過有啲十集算啦，甚至有啲係其實幾好得10集啦。 係啊， 好啦，咁今個禮拜老師結束啦，咁多謝 Seven 嚟啦。 各位多謝曬。 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